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持续受西北的高空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夜间本市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适宜各位户外的活动。但是昼夜温差大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天气表现为中午前后比较暖和，而后半夜到早晨则比较寒冷。一天中冷暖变化比较大，穿衣问题因人而异，希望各位试试添衣保暖。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1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10月31号是10月的最后一天，周三的11点33分1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歌呢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们乐队的歌《离岸旅行》，他们也是非常新锐的音乐人，他们带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性、理性的对于生活的感触呢，到了世界各地采风也好、旅行也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和旅行见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Ghost Note 乐队的两位成员，一位是桑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桑泉。 桑泉是山东的哥们儿哈， 是， 其实特别的朴实，内心极其的骄傲的一个人。第二位呢，湖南妹子陈晓，欢迎。 大家好，我是陈晓。 对，这个两个人先问问，怎么走到一起组乐队的？有没有契机？谁先说？女士优先，听想说。 这个契机很奇怪，之前我有一个乐队，然后我们要做现场的演出了。这时候呢，想要去招募乐手，然后 慕名而来了。 对，方老师慕名而来。 你以前是老板，对不对？ 对。 你看是不是？他能过关吗？弹吉他、弹贝斯那样感觉呢？ 我当时强烈 是真诚打动你们吧？ 对，主要是 真诚。 我觉得、就是、 我建议他当贝斯手，但是他很想当吉他手， 是吧？哎，吉他贝斯全都是能弹的，而且桑泉呢也做了很多这个歌曲的制作人哈。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来说，其实是很孤独的，因为很多人说，如果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境界、生活境遇变得很好的之后呢，很难出很好的作品，这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当然，我们需要靠上我们生活，自己音乐人非常的有想法，就是要去世界各地采采风，看看那边的音乐形式哈。今天我们邀请的二位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他们我们的陈晓以前是经常在欧洲跑来跑去哈，然后呢桑泉也是在祖国大好河山里飞来飞去的人。到底他们两位有机缘巧合的人呢走到一起成立乐队之后，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音乐人眼里的旅游是什么样的感觉？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 Ghost Note 乐队桑泉和陈晓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其实刚才啊，这个音乐人呢啊，对这个音量是有要求的。就是桑泉刚戴耳机说，我的音量能小点吗？你看我长期被这个大的分贝侵扰我的耳膜，我都觉得这样习惯了，小点反而不适应了哈。所以呢，希望大家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展开行程。第一条来自于全国五 A 景区的事儿哈。全国五 A 景区呢再添九家是个好事儿。经全国旅游资讯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山西省临汾市的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等景区九家确定为五 A 景区，十一家四 A 景区呢受到摘牌的处理。近年来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的龙头，数量不断的增长，质量稳步提升，投资快速增长，文化内涵更加的凸显。在强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引导旅游消费，促进就业，带动区域经济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17年年底啊，全国一共推出了 A 级旅游景区，各位记好了， A 级10806家，其中 5A 包括是250家， 4A 3742家。 A 级旅游景区涵盖了我国众多的优秀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精品旅游产品的标杆。 5A 级景区更成为群众广泛认同、市场深度认可的金字招牌。当然了，金字招牌、银字招牌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如果你口碑不行了啊，就像那14家 4A 给摘牌一样，结果就是这样的。那据了解，九家新进 5A 级景区包括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斯哈图什镇旅游区、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湖北省咸宁市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旅游景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从左市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贵州省铜仁市梵净山旅游区、陕西省西安市城墙碑林历史文化景区。第二条来自于内蒙古的消息啊，内蒙古天然林资源保护实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全覆盖的局面。记者了解到呢，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叫做天保工程，在内蒙古已经实施20年以来呢，中央累计呢投入资金达到了486.76亿元。内蒙古全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的采伐，实现了全区天然林资源保护的全覆盖，生态状况实现系统性的修复，非常的好。保护环境，我们知道一切要 keep the balance of nature， 同时当时生态状况实现系统性的恢复，黄河上中游天保工程区的生态状态逐渐好转，沙区植被覆盖度高度生物显著提高，像乌兰布和库布齐腾格里沙漠所边临带的逐步完善，像荒漠化沙化土质实现了持续减少的局面，大兴安岭区的森林覆盖水源保持水土固碳制氧等功能明显增强了。冬天来了，我们都会关注冰雪资源，有的人喜欢泡温泉，有的人喜欢那个去滑雪，来关注长白山景区的事儿。长白山景区有一个网红粉雪面向全球免费畅游，我们知道日本也有粉雪啊，来看看东北方面的。从11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的半年时间，长白山西北景区将面向全世界的游客呢，免收原价每人105元的门票，并向全球发出赏雪、玩雪、泡温泉的冬季邀请函。 那今年冬季，长白山将全力助推冰雪旅游的产业发展，打造像观天池、玩滑雪、赏雪雕、游小镇、泡温泉、品美食一整套完备的冬季产业链条，重点在竞技运动、全民健身、冰雪旅游三个方面同时发力，打造山地冰雪旅游运动加景区的模式，强力推进了冰雪小镇等冰雪产业的综合体项目，谋划推广四季滑雪、天池雪、中国第一林海雪原、穿越廊道等特色的业态产品。这个家住东北的微博网友武爱是这么说的哈，这个网上都说零下12摄氏度的粉雪干燥结实是最适合滑雪的雪，听说长白山到处都这样的仿红粉雪，所以我们一个群里的人已经约好今年去刷雪了。你看听到乡音很亲切。据了解，长白山景区在今年5月就已经实施了惠民5条优惠政策，什么呢？包括一张门票游3天，专享绿色通道，日出日落星空游，为长白山景区带来十足的人气。据统计，自2018年5月实施以来，共有210多万游客在夏秋两季游览了长白山的美景。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1的20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前三条国内，后两条国际。最近一条客机失事的消息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振奋啊！振奋的同时呢，觉得安全永远是出行第一位的哈。印尼失事客机黑匣子现在仍然未找到，同行客机将接受检查了。综合报道，印尼的亚狮航一架载有189人的客机日前坠海，搜救小组呢将乘客遗体和个人物品打捞上岸，但客机黑匣子仍然未找到。与此同时，印尼下达了所有对同波型鹰737-MAX 飞机进行严格的检查。在雅加达一处码头仓货呢，官员继续将遗体、飞机残骸和寻获的乘客私人物品分开，然后将人体遗骸送往医院进行 DNA 的检测。沿着码头排列的是越来越多从海里打捞上岸的一堆堆的物品，包括散落在飞机座位之间的单只鞋子、被撕裂的衣服的碎片、钱包和提袋。受到失事的陡然下坠的冲击呢，飞机座位的蓝色表皮也被剥落了。印尼国际搜救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说，他们现在已经将所有漂浮在水面的东西收集，但仍然未发现主要机身残骸及黑箱的位置。失事的波音737 MAX 机型呢，数月前投入才服务行列，不料在飞行员提出折返雅加达的要求后不久，飞机就坠入了印度尼西亚北海岸的爪哇海。那今天狮航将与美国波音公司代表团进行会晤，讨论有关波音737 MAX 八型飞机的问题。狮航的运营总监 Daniel 说呢，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们，这是一架全新的飞机。他还表示说，原定要接收下一批737 MAX 新飞机，必须再做评估。我们老说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如果你去晚了就没有了，比如说马尔代夫，比如说威尼斯。因为恶劣天气的原因，威尼斯现在出现了一个极端的天气，水城威尼斯现在处于一个遭殃的境况当中。意大利民防的通局说的一个消息说，截止到10月30号，恶劣天气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多地发生人员被困、道路受阻等严重的问题。我们回顾一下10月27号那天，意大利迎来一场大的降雨天气。29号，意大利全国出现大范围的暴风雨，部分地区最高风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大量学校停课，不少旅游景点呢也是宣布临时关闭。暴风和强降雨导致树木被连根拔起，道路受阻，西部、北部地区多地无法供电。我们了解，水城威尼斯遭遇近10年来最大的洪水，最高水位达到了1.56米，接近历史最高的水位，古城大概有1/3的区域被淹没了，当地旅游景点关闭一天。据悉，威尼斯水城的位置呢，目前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专家们正在开展对文物古迹受灾害的评估。 气象学家说，未来几天意大利的恶劣天气将逐渐得到缓解哈。我们说意大利是个非常适合旅行的地方，不管是那不勒斯、罗马还是米兰，都是非常棒的旅行城市。希望呢天气赶紧好起来，也希望那个水位不再上涨。时间来到11:44:29，时间刚刚好，我们要把充足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桑泉和陈晓，马上有请二位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湖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就像未知远方，从过去做的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 一首歌啊，被大家认可，除了这个编曲这个后期做得好，主要是歌得唱得好，让人觉得印象特深刻哈。桑泉皱起他紧皱的眉头，小眼睛，唱得好啊， 唱得好，太好了， 是不是？ 必须要唱得好， 对，必须要唱得好，传播嘛哈。我觉得音乐是非常神奇的力量，音乐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内心可以安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戴上耳机，世界是我的；摘下耳机，世界不是我的。有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很现实，但是我们会觉得生活必须有自己调剂的部分，不能天天千篇一律，不能老弹琴。老唱歌也会乏味，对不对？必须要抽出时间到路上分享美丽的时光，让自己休息也好，充电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打引号的疗伤方式，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不对？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你们乐队，乐队名字来，桑泉整一下子。 我们乐队的名字叫 Ghost Note，Ghost Note 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哎，这个乐队的名字谁起的？是你们之间有什么商量吗？ 桑泉起的， 桑泉起的，有没有意义？ 它其实是一个音乐术语了 啊，就是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乐队的名字也很重要，乐队终于撮合起来呢，出一张专辑，封面也很重要，这个拍摄策划的宣传也很重要，缺一不可，对不对？ 对。 当然上路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比如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这样一个姿态 ID 出去玩的话，想问问小和全哈，你们作为音乐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去玩的话，有没有自己强烈的主题性？比如说这个地方必须有民歌，这个地方必须有音乐的表达，街头艺人的选择，你们会有这样的选择吗？出发之前， 我个人不太会，然后，但是我知道一定会碰到一些街头艺人，如果碰到了的话，我会非常认真的在那儿听，甚至我会录音这样，然后回来以后还给大家分享，分享。有的时候可能听到一些声音，我会用到我自己的歌的采样里，但这个是不做商业用途的。 桑泉，这个商业是采样是 C 啊，中央 C 那个音啊。 好吧， 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当你真的了解音乐之后，你会发现音乐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对不对？你说那个录音，你们一般录音是真的有专业的录音设备接上，还是录音笔，还是手机？ 你说在看到街头艺人的时候吗？就手机录音， 手机就好了。 对，因为那个声音它会带上环境音， 也很真实。 对， 全会有考虑，没有你比较细腻的一个男孩。 我有去过云南， 云南好多少数民族。 很开心的事情是，正好赶上一个朋友结婚，然后他们的。要喝酒的时候，敬酒的时候，是有两个唱山歌的女孩给唱山歌，对， 哎呀，好极了。 然后我去那一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会要录音，所以我有一个可以接在手机上的麦克风。 哦，了解了解，就现在很方便嘛，那个。 对，然后就12桌客人，他们就不停的在敬酒，我就举着个麦克风一直跟着那个姑娘。 那个，你可以去那喝饭了，可以了。其实很多这个像这个录音题材的电影，什么《海岛七号》啊，什么《天天录音》记卡带，会特别让我们觉得 这个时代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了哈，现在都是数字化了， 是 很方便。当然了，今天我们是旅行节目，也带着大家的一些想象和对音乐人的期待哈。看到陈晓，因为陈晓以前也做过一些非常记者的工作呀，经常在路上，他准备的这个文案非常的细致哈。看到了一个还是非常湖光山色的国家，去了很多次，城市也有很多的彩鞋，就是瑞士 Swiss。提到瑞士，我的印象就是啊，是湖光山色、小火车、奶酪，还有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手表，对不对？ 还有巧克力。 会议，当然那边的消费还是蛮贵的。很多人回馈说，当然不能跟北欧那边像挪威啊、丹麦，但是这个国家的消费，你认为陈晓是不是比较昂贵？ 确实稍微昂贵一点，尤其我好几次去的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它是在德国、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会经常干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走路越过边境去德国的超市买东西，会便宜很多， 是不是？ 对，去德国的超市买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价格真的是 差很多， 差大概70%-80%吧。 啊，就比如说一瓶可乐的价格很简单，就在瑞士大概是25块-29块一瓶。 对，但是在德国可能换过来也，哎，可乐的价格好像不是那么明显。 哦，你说 可能是别的一些， 比如说， 可能食物，比如说一个三明治之类的。 三明治。 对，可能欧元上会差个1-2块钱。 那就是20块左右了。 对， 对吧？瑞士呢有很多可以好玩的点哈。当然了，当我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桑圈聊的时候，就了解你，因为我跟他很熟，我们都是朋友，反正很多年没见。然后呢， 为什么要划重点？ 很多年没有见的挚友。 对，有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城市很就是很太忙，有时候也不见，但是见到就觉得很亲切哈。就问我们的陈晓说，以前是因为瑞士这个地方，因为知道有瑞士的手表， 对， 对你有没有去在瑞士这些国瑞士这些城市啊，去造访一下那些 factory 工厂店啊？有没有这种吗？在瑞士， 我是去过工厂，就是他们的表厂，而不是工厂店。 那个表厂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游人可以去玩吗？还是你们专业的人可以进去？ 其实一般是稍微专业一点的人，还有他们的 客户， 然后去预约申请进去参观表厂，但是参观的程度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部门，包括外观的呀、技术的呀，还有核心的机芯。那其实我觉得在表厂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为什么。他们 贵， 对，首先是为什么贵？因为每一个零件都是非常精细的打磨，还有很多都是手工的工作， 人工， 而且瑞士那边的人工其实是非常贵的。 是的，是的。 另外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表厂其实都在山里面，山窝窝里头。那其实很多当地的村民啊，他们早上是6-7点就去上班，下午2-3点左右就下班了。他们其实就是在日光最好的时候去工作，然后在下午之后就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啊都可以做。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写意哈， 非常羡慕。 而且人家那店关门很早，8点全关门了。瑞士，你要想个夜生活是麻烦的。 瑞士基本上，我觉得晚上7点以后， 是不是？ 如果是想要买点什么，你就得去火车站附近。 哦。 要不然就是某几条街上有一些餐厅，要不然其他地方就是没有人， 对吧？ 对。 你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的规律吗？这样步调？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 就是你喜欢，就比如热闹一点的夜晚。是不是那个感觉呢？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生活得很安静，但是我需要在一个有可能性的地方，我可以在一个闹市区活得很安静。但是如果当我想要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下楼就能找到。 了解。 半夜叫外卖什么的？ 是，对啊，就只有什么饿了么，只有中国有吗？ 对， 我们真的是。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其实我有接触很多老在路上的朋友，因为是旅行达人也好 ，KOL 也好，然后旅行社、旅行局的人也好，他们都是觉得，就是中国是最最安全的一个国家。 对， 瑞士你去过这么多次，你觉得安全方面有没有给大家提醒的，陈晓？ 其实我在瑞士的安全感非常的强 啊， 对，走到哪儿都觉得没问题。唯一的有一点就是，当我找不到地方的时候，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大半夜到这个城市，然后我订的酒店呢可能离火车站又比较远，这时候我一般不会打车，我总觉得走一走看一看也 很舒服 的。 对， 但是有一次时间走的有点长，走了1个多小时，我也不知道我绕到哪儿了，又怕自己迷路，就会有点怕。 那不有些网络有些什么软件可以找到位置，比如定位啊，或者说会有吗？ 会有，有甚至有一些离线的那个 app 可以用，而且地址非常精确，但是 因为比如说瑞士有些城市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重庆， 哦， 就是你拿导航是没有用的， 哦， 它是一个3D 城市。 了解了解。 对， 就是刚刚了解到陈晓的一个，比如选择这个旅行的一个感受，应该她是一个喜欢热闹的女孩，对不对？也不能特别的清闲，对不对？热闹你可以闹中取静，但是不能静中老静。 对，就是说你必须有热闹的东西在那儿， 我 想要就可以取， 对， 我不想要我就在一边。 全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真的是到了瑞士七点的时候，大街上都没人，大家都在中热衷家庭和朋友的生活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选择？ 我比较喜欢走路，其实 我也是。 对 啊，对，音乐人都喜欢走路。对， 当然前提得能 暴走，边走边想。 对，得能找得回来的那种走。对， 就你比如说，我举两个城市，瑞士的洛桑，日本的东京，你选哪个？ 我会去日本。 啊，你看，我也会去日本。 可是洛桑才是真正走来走去的地方 呀。对 呀， 啊，东京也可以走，但是东京属于暴走，洛桑属于这种慢慢的游走。 但洛桑，我觉得在洛桑的状态是爬山， 哦， 因为它的火车站一出来，我刚刚说到的三 D 城市就包括洛桑。 洛桑， 因为火车站一出来，你要走到那个中心区域去看教堂啊，走到它的主街道上，其实要爬一个很长的坡，而且那个坡很陡，就是爬到一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倾斜的，很累。然后走到上面去教堂啊，高低错落，反正你就不知道走到哪儿，但是真的非常漂亮，尤其是在有夕阳的时候看教堂，因为洛桑的大教堂是很有名的。 就说到这个，比如说刚刚说的日本东京，二位有去过日本东京吗？有没有去过？ 过两天去。 要去了是吗？ 对。 提醒你，日本东京确实要准备好你走路的这样两条腿。你可以，我去过一次，然后我是带我的孩子去的，因为小孩也许走的比较少哈。但是我有一习惯，我也喜欢带着耳机背个包，然后走走日本的路，看看唱片店，看那非常丰富的一些地标的东西哈。每天基本3万步。 哦， 就是感觉你不知就3万步很辛苦 的。那你很厉害，我一般出去也会暴走，但是也就走到2万步。 3万步，就回来之后就睡特香的。还有就是日本的住宿，就是那个房间比较小。对吧？ 非常小。 对，然后但是服务是相当到位的，所有的服务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得啊。然后想问一下瑞士的服务哈，现在上面还有43秒，你觉得瑞士服务有没有在提升的部分？有待提升的部分有吗？ 我觉得瑞士，您说酒店这一块吗？ 所有的服务。 瑞士所有的服务，我唯一觉得有问题的是，可能因为欧洲人本来就少，他们做事不着急，所以有的时候当我很着急的要干什么的时候，比如说去买个火车票啊，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在慢条斯理的跟你做。 生活习惯的问题，对吧？所以提醒大家早点去，早点预定，不要太着急。时间来到了11:56:59啊，我们要有小小的隔断。下面呢，还有陈晓和桑泉，Ghost Note 乐队这两位成员精彩关于他们在路上的一些感受，大家一定要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

这首歌呢是 Ghost Note 乐队的歌曲，叫做《月球的名字》哈。就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乐队对于歌曲的这个名字的起名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哈，就感觉有一个设问哈，或者是那种一个抛给听众或者观众自己想象月球的距离和月球的名字都有一些感受哈。其实作为音乐人的符号就有很多鲜明的部分。其实我采访很多音乐人哈，袁伟仁同志啊，然后林志炫同志啊，都要同志老师，我们都叫老师，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自己的多元旅行的一些理解哈。比如说袁伟仁特别喜欢去洛杉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那个林志炫特别喜欢他的台湾。就是我国台湾有很多很多地方，而且林志炫我个人感觉他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因为他的嗓子保护特别好，因为他需要不停地唱来唱去，而且从来不吃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好克制， 对，然后也不喝凉东西，你看，所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去提升自己的生活修养和品味，非常重要哈。今天我们要跟着陈晓和桑泉二位音乐人的朋友踏上他们的旅途哈。其实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关于陈晓瑞士的一些风光的采撷，瑞士有非常多可以去的城市，而且他们的铁路也是相当的发达，对不对？ 对， 坐在欧洲坐高铁，不应该坐铁路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非常开心， 是吧？ 因为它 便宜， 铁路四通八达，很便宜，就是如果你要去好几个国家的话，你可以买一张通票，那这样无论你坐多少回，坐到哪儿都不用再另外花钱， 是反复坐， 反复坐。他那个通票大概就是说 几天的， 对，几天的通票，完了之后 那个火车的月票 就月票就 对对对，而且所有火车它是在那一些国家里都是通用的。 对，一打电话咋呢？法国、德国，我一会儿找你。 这个意思，而且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忘了是二十几岁以下的话还有折扣。 啊，咱们都错过了， 很省钱，我们都用不上那个折扣。 我们马上也有折扣，老 是吧？老年票， 老年票， 就看在超市里，40岁的男子可以领一筐鸡蛋啊，是吧？说到铁路的感觉，你坐过这个欧铁，对不对？ 对，坐的太多了。 什么样的感觉？你给我们形容一下吧。因为我们坐过高铁，坐我们的快车，中国是坐过这种感觉。你觉得欧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进站检票这一系列的，跟我们的高铁完全不一样。它那个就跟我们坐地铁似的。而且比我们地铁还要过一个安检， 他 不用，就你就直接 这么安全吗？ 买了票，拿着票自己溜达溜达就上了月台，都没有检票口，然后就在月台上等那个车就好了，因为有电子屏会告诉你 时间什么的位置。 对，而且时间非常准，分秒不差。 真的呀？ 这个分秒不差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因为 怎么 呢？就是瑞士所有的火车站月台上你都能看到它，因为瑞表是钟表之国呀。瑞士是钟表之国，然后他们的钟表这一方面肯定要在火车站好好体现啊，所以他们站台上是有挂着他们的大钟，而且那个大钟很奇妙，他每走到58秒的时候他会停2秒，然后接下来再从1开始走。这是为什么呢？停的这2秒是全国的火车站的钟都在对时，相当于他们每分钟对一次时， 要对一下。 对， 哇，好厉害。 所以我觉得去那边旅行的话，在赶车什么上面一点都不怕。还有一点，如果这一趟车没上去，就跟地铁一样，就等下一趟就好 了。无所谓。 对，根本无所谓，所以就是交通毫无压力。 你刚才说那个大钟全瑞士的城市都有，还是一座城市比较明显？ 就是全瑞士，我印象中都有。小一点的小镇我不知道有没有，就大一点的那些苏黎世啊、巴塞尔、日内瓦呀，都是有的。 之前呢采访过几个去过瑞士的朋友，说瑞士当地人们的生活的步调，你要跟上他们的速度，你不要太着急，对不对？ 千万不能着急， 是吧？ 就是吃一顿饭，你吃完前菜，人家不给你上，你千万别催。 你有催过吗？ 我催过，但是 他们会说， 因为我太饿了， 对吧？就这意思。 对，对方就说 enjoy， 然后就还告诉我说，您那个菜需要慢慢的去烹调，然后厨师再给你好好做。结果我最可怕的是有一次倒时差，正好是头很晕，吃了3个小时，我是睡了一觉再起来吃的甜品。 瑞士经历就不单单是瑞士了，欧洲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慢慢来啊，不着急。 巴黎那边更假， 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法国后边再讲啊，咱们主要说瑞士哈。桑泉，你有没有自己旅行的一些感觉哈？比如说就住宿这个环节，因为衣食住行于共有，住很关键，住好了你睡得好，你体力好，第二天可以继续暴走，继续去感受风光。你们如果给你们一个选题，比如说陈晓和桑泉 Ghost Note 接了一个乐队的演，这乐队要有演出，去到一个地方，关于住这一方面，你们都有自己的喜好没有？因为女生男生不太一样。 陈晓，你和桑泉当然是分开住了，你没有对这个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民宿啊，会有自己的喜好吗？桑泉，你先说，你老沉默不语。 就干净呗，我 干干净净的， 没啥要求，对， 就是干净。 对， 什么价位啊，什么地点啊，都不重要。你得有数吗？ 当然越便宜越好了，干净便宜，然后 宅男， 然后。地点距离这件事儿，我觉得去了一个陌生城市，大部分时间我要不然再走，要不然就会打车。 哦， 也会有。 你就是睡觉的地方那感觉哈。 对我其实是。 如果圈儿，这个钱不用考虑啊，我这儿有矿，就假设，假设， 好幸福啊， 我这有矿，你会提什么要求？陈晓，你说吧， 好像没要 求。就这个，我懂了，预算提升了，桑老师一下子赚不过来， 这钱很多。 对，如果说钱很多的话， 有矿有矿。 对，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清一色的选度假酒店了。 哦，度假酒店很综合的那种的。 对， 嗯嗯， 而且是那种环境。就是这个酒店肯定是一般连锁品牌嘛，就那么几个，但是它肯定是说环境上要跟当地的风土去结合的那一类。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哎，陈晓， 既然有矿的话，就算在山里啊，在海边啊，我都无所谓啊，反正包车嘛。 有特色，有特色。陈晓说的很对，其实我们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很多的四季，很多丽思卡尔顿，很多这些东西，比如说安曼，但是你说泰国和欧洲的安曼是不太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装潢啊、主题啊、服务啊，连床品的颜色都不一样。当然，床品品牌有可能是一致的啊。 嗯， 对，但是这个感觉不太好。所以说我提醒那些粗线条的爷们儿们，就是我们这些男生们啊，出去玩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下，对自己的好一点。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对自己考虑不好，少了自己，多了一点点，真的是这样。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如果有了家庭孩子的话，就多多向孩子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多考虑，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对吧？ 对对对，主要 其实我也觉得现在 主要什么？你说主要什么？ 主要得有矿。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旅行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对住太不重视了。 对的， 他可能觉得就是一个睡一觉的地方。就像桑老师 这样， 但是其实如果说住到一个好的，不管是说民宿还是酒店，其实他的服务人员能给你提供很多的当地的攻略，而且还会有一些，说白了你也有点像是跟当地人的接触嘛。 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工作，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时候很好解决这个，因为新加坡不可以在室内抽烟，你只需要抽一支烟，周围的人都认识了， 是的， 都能聊得到。 对对 对， 新加坡禁烟 不一样。 对，新加坡我也去过，新加坡消费也是堪称亚洲前三之一，真的 是 一个500毫升的虎牌啤酒50块，真的。所以是要提醒大家，所谓穷家富路，刚刚说家里有矿，我们是假设哈，真的出去一趟呢，就要把钱花在最最重要的部分和地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两位音乐人，比如说到了。假设去东京有很多的乐器店啊、品牌啊，你可以感受吉他啊、鼓啊、合成器，它太多太多选择，一定会把重头去放在这些方面，对不对？ 对， 我是举个例子哈。那到了瑞士肯定是观光或者浏览为主啊，什么少女峰啊，特别是有一个地方叫卢塞恩，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对， 你形容一下卢塞恩，对不对？ 喜欢卢塞恩， 说说卢塞恩。 卢塞恩就是标准的，你在城市里就能感受到，一出火车站就能感受到那个湖光山色， 田园美的。 而且关键是它那个湖和河上边搭了一堆那个叫水塔花桥，就那个其实挺像中国的那种棚子。 而且 湖面有很多天鹅飞来飞去，我觉得它这个地方非常 符合 中国人的审美。 对对 对， 你刚才说看到很多中国的朋友哈，去了这么多瑞士，像巴塞尔、日内瓦、蒙特勒、莫尔日、洛桑、摩尔尼、卢塞恩，这几个城市，你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你有没有自己说出来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博尔尼， 哦， 是瑞士的首都。 博尔尼为什么？ 它应该是全世界最不著名的首都了吧。 对呀、啊，为什么呢？ 因为博尔尼它很小，它也是一个3D 立体的城市。 3D, 关键是博尔尼它的三条主街还保持着中世纪的风格，因为我是一个 年代感 特别 复古 哥特文化爱好 者，哥特、 所以走在那三条街上，特别是等到下午，哇，那地方更可怕，下午4-5点可能就是商铺就通通关门了，然后我还注意 给大鹅饿的，哎， 对，我还注意看过他们那个商店门口贴的时间，基本上是中午11点开张，下午4点关门， 6小时营业， 对，这个时候我走在那个黄昏的街道上，我就觉得真的。很有可能就听到一辆马车哒哒哒的过来，然后可能有个穿着黑披风的人下来，就说我们一起去做吸血鬼吧。 哎呦，想象了，真的浪漫起来了哈。说到瑞士呢，是节奏很快，每年有很多的会议在这个国家或者城市举行。比如说你就刚才那一点点浪漫的感觉，因为出去玩还是很有那个温暖的东西哈。你觉得 浪漫的部分，瑞士哪些地方体现的比较极致？浪漫的部分，比如说在湖光山的湖边，两位老人坐着看看夕阳啊，喂喂大鹅，算是一个浪漫的感觉吗？ 对， 是一种。对吧， 是一种对，我跟我妈喂过大鹅， 也挺浪漫，也挺浪漫。 是哪个城市？那个卢塞恩吗？ 在日内瓦。 日内瓦哦， 因为那天实在没有事干了，我们到日内瓦的时候是周一，日内瓦周一所有商业的店铺都是关门的，只有餐厅开，我没办法，只好喂大鹅。 嗯，我有一个朋友去那个瑞士，然后说你拍点照片吧，你这微信朋友圈你不发是因为网太贵吗？哎，说说网那边你怎么？ 我一般是租 WiFi 啊，租 WiFi 是可以实现的。然后他就说：“哎呀，没啥，咱们视频一下吧。”好，哗，一片水，跟大水库一样，是大湖。然后哗，一看自己，再看底下全是鹅。 对。 然后他就我一个人，没人了。 其实那个天鹅看着很美，它真的扑到你旁边来的时候，翅膀的声音很大，其实还是会被吓到。 对，鹅的这个脾气也很凶猛的，你不要惹到它啊。 对。 是，刚刚听到全是去的云南去的比较多，因为采风也好，参加当地的婚礼也好哈。 嗯。 你对云南这个地方，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新闻爆出来，云南的服务行业呀存在乱象，很灰色，大巴里头等等，当然是跟团游的朋友哈。如果自由行不牵扯东西，你觉得云南的服务行业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吗？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你觉得有待改善的部分？云南 有一些 吧， 其实会有， 是吧？ 会有。对对， 你比如说想要改善的部分， 我刚到第一天住的那个客栈，就我到了之后跟我说，哎，你那个房间没有了 啊，你已经订好了。 对，然后我要马上临时找，而且临时找就会很难找。 是的是的。 对 啊，云南哪个地方去的？ 我去了好几个，丽江、大理、白沙河、白沙还是沙河那个古镇。 丽江、大理都是旅游比较乱的地方哈，很多都在整治他们。我希望就是因为云南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哈，全中国好多人都去云南，什么诗人、客栈、乐队、歌手，什么作家、戏剧节都在那边举行。我觉得， 而且云南。应该是大理，丽江有好多那个王子，某个少数民族的、就好多那个，他们唱歌都很好。 是的，是当地的，因为少数民族聚合的地方就会有音乐的流淌嘛。 对对， 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去那边确实非常的有自己的收获。但是当你解决不了住宿的时候也很麻烦，拖着个行李背着个吉他也很囧，对吧？ 是的，是的。 而且那个丽江或大理，它有很多形式的酒吧，有热闹型的，有安静型的。可是现在基本都是那种，哎呀，就说呢，不纯真、不纯正的东西，连客栈都已经不太纯真、不太纯正了。所以说，希望丽江呢，山水是不会改变的哈，那里人也不会改变。希望呢，去到的人要保护这片山，就是山水清净的地方，还它一片真正的云南那个感受哈。 是。 时间大。还有十分钟，其实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出去玩啊，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的话，我们就觉得挺幸福挺甜蜜的。我出去玩关注三个点，天气、饮食、住宿。景点当然是串起来的，因为景点都要去走嘛，好不好它摆在那边。 对， 天气好那景点就漂亮啊。 可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天气。 为什么天气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啊？ 因为我觉得 去了五天，三天雹子，两天暴雨。 阴天有阴天的美感嘛。 有，因为她这个是二三月出生的姑娘嘛，她会有自己的想法，浪漫的部分。 对，而且我 会关注天气。 我之前去那个古罗马斗兽场的时候，就突然天降暴雨，我就被困，下雨了，我就被困在里面，困了一个小时，我也觉得挺好呀。就以前的奴隶可能也就被困在那儿。 对对对对，他会有自己的想象哈。 对， 当然我是关注，比如说天气，因为我之前自己出去玩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一天跟他一样也比较宅，也是没有矿，对吧？然后呢，之后有了家庭之后，我会考虑 有了矿之后， 这矿俩人啊，然后就会考虑，真的是天气，小孩子嘛，小孩子他的抵抗能力又比较弱，如果遇到这个寒风恶劣天气，他会觉得闹，对不对？而且就是住宿也是，你像小孩跟我住青旅那不行啊，孩子哪能住青旅？还有自己的爱人也是有自己的考虑，说住宿我也会考虑，天气也会考虑，然后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住宿、天气和饮食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多人说，哎呦，我不是个吃货，其实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吃货。去到一个地方，你还吃，你在北京吃麻辣烫，你到了地方还吃麻辣烫，不能吃麻辣烫。比如说到了南京，我必须鸭血粉丝汤尝一尝。 看到没吃过的，不认识的就想尝。 对 对。但是我觉得欧洲的美食、国外的美食跟中国的美食是无法媲美的。但是欧洲，比如说瑞士这个国家，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奶酪，还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吃食吗？在瑞士，你推荐很少是吧？ 其实我觉得瑞士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美食，我觉得它不像法国可能有自己的法餐，然后瑞士的餐我觉得比较融合，什么都有。 嗯，就是贵。嗯， 对，就是贵。然后在瑞士吃中餐也很可怕，就 是 你点，你要是点三个菜，三个菜上来之后，你发现食材是互串的。就是可能三个菜里面其中两个菜都带笋，有两个菜都带那个小扁豆，就是因为它中餐厅可以找到的食材太少了。 是的，是有限哈。 对， 那比如说网罗陈晓去过的国家地区，你觉得哪一道美食或哪道菜让你印象极其深刻？除了咱湖南之外，家乡的咱不说了啊，有没有？ 我觉得 国内国外都可以。 在威尼斯吃的 威尼斯 墨鱼汁面条真是太 墨鱼汁面条 开心了 啊！真的吗？ 嗯， 啊，威尼斯墨鱼汁面条，味还一对，酒糟油的是，他那个味道就有什么撒了一点什么奶酪粉啊，或者什么 要理解没，没吃过海鲜的人 哦。 对，毕竟我不是在海边长大的。 哦，对。 然后。我会觉得一般有的时候吃海鲜会有一种比较浓的腥味嘛、 uh-huh. 但是呢如果完全没有那个腥味可能也不好吃， 也不是海鲜嘛。 我觉得就是它那个墨鱼汁面让我的感觉是那种水产品的腥味和食物的香味融在一起，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吃偏生的东西。 哦哦，你看他对那个墨鱼汁面比较感兴趣啊，这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圈 就翻了个白眼。 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你觉得吃的还想再去吃啊，想想有没有一道小食，或者因为这个吃特别的重要啊，你有没有这点？然后上圈坐了半天，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什么？ 我去云南去了差不多20天左右， 好、 啊，最后的那一次，我讲的那次婚礼的时候，我吃到了今生最好吃的馒头，因为我20天没吃到馒头，你知道吗？ 哎呀， 我特别馋面食，然后那个婚礼 的 所有的。所有的桌子的馒头都被我拿过来吃，全是那种黄金小馒头。 哦，了解了。 哎，说馒头，我想到之前我来北京读大学去怀柔军训，那个馒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馒头。本来每天早上一个女生只配半个，后来就变成我吃一个，然后让我的朋友去再单独拿一个。 你是去干嘛？ 军训，就是大学之前的。 主要是军训内的，吃什么都好吃。说到馒头，山东戗面馒头也是无敌的， 对， 甩他们几条街。也许他好久没吃饱馒头了啊！ 我是必须得吃面食。 是的，是的，因为山东人比较爱吃面，我对面也是情有独钟。去到兰州，去到扬州，去到南京，就国内的城市，我都会吃面、 嗯。 我觉得每个城市的面有不同的感觉哈，炸酱面也是，但是炸酱面吃来吃去还是自己家做的最好吃，是不是？就妈妈的感觉哈，有没有带着妈妈？你刚才说跟妈妈一起去瑞士了，是不是陈晓？ 对， 去带妈妈去过了很多地方吗？还是她带着你去走过了很多地方？ 当然是我带她了。 真的呀。好棒的姑娘，她，你在出去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你有问妈妈的要求，比如说你是这样的，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哎，都不太一样啊，差不多吧。 差不多，其实我会把，因为她很相信，我觉得我特别爱玩又会玩，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行程给到她。但是她自己会去网上查攻略，偶尔查到她认为很棒的地方，她就会直接一个电话甩过来，说：“哎，这个地方你有安排进去吗？”我说有，她就好；如果我说没有，她就会开始跟我纠结。 我觉得有要求的妈妈真好。 对，会， 对，真的挺好的。 哦， 你觉得 很 烦是吗？ 哦，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我认为不值得一去的，是那种网红景点。 但是知道。 他在网上看了大家的攻略以后，就觉得哎，好值得一去，他很想去。 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顺着他就对了，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主要是带着妈妈，等于带着矿。 哦，对，可以给他一些物质的支持。 没有 ，全有没有带着父母出去玩过？ 没有，我父母他们来北京，我会陪他们去香山，但是他们也挺累的。 是因为年纪到了这个岁数嘛，就是尽量带大爸爸妈妈去一些这个频率不是很强、节奏缓一点的，他们喜欢的地方，海岛啊，然后爬山不要超过200米啊，然后是这种感觉，走走就好了。对，吃解决好，老年人的胃不像咱们哈，比如说咱们在欧洲待5天能忍3天，老年人忍一天，第二天你这有种吗？那个有没有馒头啊？就会说这些。 哎，我妈妈这一点特别好，她吃什么都 OK。哦，如果去国外，我说找个中餐厅，不到国外来吃什么中餐，她什么都 OK。 妈妈厉害，妈妈年纪大概是50左右，就是50岁左右， 50出头， 还是有一大把的这个感觉。 然后她很喜欢出去玩，不管是我临时提出来的一个出游计划，什么 都是二话不说去。 真好。但是你作为女儿来说的话，有没有就年轻人的意识跟妈妈有些冲突的时候，会一定争吵过，一定两个人闹过，对不对？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就比如说在威尼斯，我要去看那个提香的画作， 啊， 但是他可能就觉得无所谓啊，可能在其他的照片里也看得到。那这样的话， 干嘛非要去啊？ 对，干嘛非要去啊？ 浪费时间。 我就说那您在外头休息一下，我进去看一下。 真的是这样处理的吗？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的看，只是说 老宝贝在外面。 如果是我自己看，我可能会看半个小时， 是 但是那次我可能看了15分钟就出来了。 了解了解了解。 对，会有妥协。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我觉得陈晓的妈妈还年轻啊，50岁，像我妈妈64岁了，65岁了，真的属于老年人这个阶段了。我必须顺着她，现在就跟她商量一下。我妈说，这地方阳光太强了，不去。我为什么关注天气？你们知道吗？ 知道 了， 知道了。 因为考虑的 妈妈是9月份出生的人， 嗯， 哎，你会知道她对什么事情要求特别细致，必须安排好了才行。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好像 那带她出去玩，你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的。我选啊选来选去，有时候还会跟她，就是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相同的时候，必须听她的。然后呢，我的情绪就慢慢的减，慢慢减，慢慢减，最后就出行了。现在好一点的，只要顺着她，就是最重要的陪伴，对吧？我们现在啊，忙的老忘记他们生活，忘记他们的孤单，真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生存环境里好的有待提高的年轻人青年人都有一个问题，太忙，跟家人疏于联络，对不对？ 是 有现在假期也是我自己休息休息睡点觉吧，要么跟朋友聚聚吧，也忘记了家人的存在哈。我觉得还是跟家人多多联系很重要哈。而且音乐人是个孤独的行业，爸爸妈妈如果觉得女儿或儿子现在正做音乐，他们也会自己的考量，说不稳定，然后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儿子是不是会孤独，会放弃一些东西，这些也许我们考虑不到，说你支持我就行了。其实他们一直在支持咱， 是不是 从头到尾。 对，所以有时间还是多带爸爸妈妈出去玩吧。 肯定三全真除了北京哈，有时间带着爸妈去国外一个地方待一待，或者国内海边什么的待一待哈，就看着他俩跟老小孩一样，俩人坐在沙滩上背影戏水，就无比感人的瞬间。是吧？ 但其实父母也要有这个兴趣，像我爸爸就很宅，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带我妈出去。 爸爸在远程遥控，你们到哪儿了？那个墨鱼面水饺好吃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我觉得音乐人其实我们都是平常的消费者和旅行者，只不过我们有自己一些独特的要求，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活的 ID， 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游览方式和旅游的目的地哈。也祝也这都挺假的，什么祝乐队越来越好，我觉得生活 可以啊， 生活愉快。 嗯， 生活愉快，然后身体健康。 嗯，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对吧？ 不要感冒， 这也不要感冒，不要生病哈。然后呢，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的露露已经在准备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桑娟， 我是陈晓。 不要忘记关注 Ghost Note 乐队，我们明天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儿，紧张吗？ 哎，